当年卡尔本茨创建了奔驰汽车，那卡特利普戴姆勒和威姆赫尔迈巴赫创办的戴姆勒汽车，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叫埃米尔杰利内克的奥匈帝国商人从戴姆勒公司购买了大量零件来组装赛车，他用自己十岁的女儿名字梅赛德斯来给爱车命名。在随后的比赛当中，这款座驾为他取得了非常多的冠军，梅赛德斯的名字也就随之被广泛流传。受此启发的戴姆勒汽车公司在第二年正式以梅赛德斯作为产品名称。在之后的19年，1926年，戴姆勒和奔驰公司正式合并，并将合并后的名称定为梅赛德斯奔驰。每四辆汽车就有一台是中国制造的，你知道吗？从2009年到2016年，中国取代美国，连续6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销售国。那么中国的产量到底多大呢？以2014年为例，全球汽车生产量是8626万辆，中国产量是2372万辆，不到4辆汽车当中就有一台是在中国生产的。廉价的劳动力对于车辆的迅猛增长的需求量，让我们一下子就轻松超越了诸多的欧美国家，也不知道是高兴呢，还是应该高兴呢？俄罗斯几乎全境都没有高速公路，有一点意外是不是？在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却几乎没有高速公路。截止到2012年，俄罗斯全境只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位于圣彼得堡的高速，全程也只有46公里，按车型不同收费，从10到100卢布，约1到10块钱人民币。按说俄罗斯不应该这么穷吧？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吗？而且国土面积那么大，没有高速怎么自驾呢？仔细看一下俄罗斯版图，大部分地区集中在西伯利亚无人区，在那里修高速确实没有什么意义，而那里常年冰雪覆盖，高速公路的维修成本也太高。虽然说俄罗斯地大物博，但是人口十分稀疏，对于高速公路的需求显然要比我们小很多，经济肯定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特别是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更需要的地方，修路也就显得不那么迫切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资讯，我们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各位来到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车闻。那这一时段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过去一年美国安全测试当中哪些车最安全。2016年美国的 HS 的碰撞测试最安全的车，来看一看都有哪些。首先就是在小型车当中， Mini Cooper 在所有的测试车型当中取得了最好成绩，但它没有拿到 TSP 加的最优评级，仅仅拿到了 TSP， 原因则在于大灯的一些不足。在更换全新的 UKL 平台的 Mini， 在碰撞测试当中与出自同平台的宝马 X1 一样，在主被动安全测试当中均成绩不错，只是由于大灯照射范围不足，没有获得最佳。更换全新的这样一台平台之后呢，因为大灯一相撞的时候，它的整个氛围是有所照射不足的，因为这个就没有拿到了 TS 加。那么马自达三则夺得了紧凑车型的碰撞冠军，并且获得了 TSP 加的最优评级。相比同样获得 TSP 加的丰田卡罗拉，它以腿部空间的成绩更好而夺冠。斯巴鲁力狮能够成为中型车的冠军，肯定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像奥迪 A4、 奔驰 C 级、宝马三系以及沃尔沃 S60 都是这个级别碰撞成绩榜首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奔驰 C 级由于灯光的原因没有获得 TSP 加的评级，而宝马三系则由于在儿童座椅的使用上落败。 A4 和 S60 则是在主动安全和大灯方面不及斯巴鲁力狮。还有詹尼斯的 G80 获得了中大型车碰撞测试的冠军，战胜的对手包括奥迪 A6、 英菲尼迪 Q70 以及沃尔沃的 S90。 沃尔沃 S90 由于大灯原因只拿到了 TSP 的评级，非常令人意外，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奥迪 A6 身上，而 Q70 则是由于儿童安全座椅的原因而惨遭落败。詹尼斯 G90 作为唯一一款参评的大型车，和同门师弟 G80 一样获得了 TSP 加的评级，而包揽两个级别最安全车型则证明了品牌值得信赖。马自达的 CX3 作为一款没有引进国内市场的车型，获得了小型车 SUV 市场的碰撞测试冠军，而两款车型入围也让马自达在安全方面彻底令人放心。30的欧蓝德击败了包括宝马 X1 在内的多款车型，获得了紧凑型的 SUV 的碰撞测试冠军，在主被动安全项目均获得优秀，仅在灯光测试当中获得了良。而宝马 X1 在由于灯光原因并没有获得 TSP 的评级，这也是本年度榜单的一大趋势，传统欧美豪华品牌折戟在了灯光测试这样一个单项当中。在美国市场上，经过小幅改款的汉兰达在提升了主动安全方面的配置之后，在主动安全测试单项获得了满分，灯光测试获得了良好的评分，其他项目都是优秀。雷克萨斯的 RX 战胜了奔驰 GLE 和沃尔沃 S90， 获得了中大型 SUV 级别的冠军，而整个丰田系从 RAV4 和 NX 到汉兰达均获得了 TSP 加的一个很好的评级。那 GMC 的斯达作为一款参评的大型的 SUV 并没有取得 TSP 加的成绩，由于灯光方面仅仅得到了及格的成绩，所以最终只获得 TSP 的一个评级。那么再来看一下关于大型车克莱斯勒的这一款作为大捷龙的换代车型取得了 TSP 加的一个很好的评级，并且期待了起亚的嘉华获得 MPV 级别的冠军，据说它将在今年以进口的方式来引进。雷克萨斯的 RC 作为唯一参评的跑车，那也获得了 TSP 的一个评级，这样的成绩相比之前福特的 Mustang 的和雪佛兰的科迈罗的碰撞结果，无疑是真的优秀了太多太多了。那我们在这一款12款车型当中，已经有4款车已经进口到国内市场，他们是 Mini Cooper、 斯巴鲁力狮、雷克萨斯 RX 和雷克萨斯的 RC。 有3款车型已经国产，分别是马自达3、 和昂克赛拉、欧兰德以及汉兰达。据传还有一款将在今年来到国内，克莱斯勒的这一款 Pacifica， 而 Genesis 两款车有可能在未来来到中国市场。在今年没有获得 TSP 加的诸多欧洲车企，例如以安全著称的沃尔沃，相信他们都会有针对性的对大灯的照射范围进行改进，从而尽快回到 TSP 加的一个队伍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车闻，我们在待会儿当中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和你在路上。 幸运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嗯，来到这一时段的超级新 K 车，这个我们今天对比这两款车，其实是最好实现的小目标。 嗯， 宝骏的310来对比吉利金刚。 可以说呢，这个是先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当中。当中那个真的小目标了，因为这两款车其实都不贵啊。 嗯嗯，这句话好像真的成为了2016年的流行话，在马上这个辞旧迎新哈，过大年的日子，你们给自己定的小目标有没有实现？ 嗯， 大了不敢定，凭自己努力挣钱买一台自己的车还可以的。 嗯， 现在车价门槛还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对啊，我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就是在这个年终奖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哎，我们公司今年发的年终奖刚刚到手。我说怎么样啊？他说就发了一个 iPhone 7 Plus 128G， 还发了5000块。我一听哦，也不是很多。他说5000块美金， 哦， 所以一折合的话，应该就买今天这个宝骏310是差不多。 在外企哈， 嗯 嗯，我们今天这两款车分别是宝骏310的顶配车型和吉利金刚的 Cross 的顶配车型，就是终端优惠后之后价格差不多，像李恩刚刚说的，大概是在这个36800到49800以及45900到65900之间哈，还是有一些终端的优惠。 所以呢，可以说这两款车呢都是一个刚刚入门的小车啊。大家如果说想给自己一个年终奖，想给自己过年有一个代步工具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这两款车。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对比好了。首先是这个外观方面的车型尺寸，这两款车的轴距呢，一个是2550毫米，一个是2502毫米。相对而言，这个宝骏的310啊，它轴距要稍微大一点。 嗯，那在外观上呢，前脸风格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啊。说真的，自主品牌能够把外观做得不山寨，就已经是算成功了。 嗯， 而宝骏310这一点做的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外观线条也是流畅和大气。那宝骏310的这个线条尺寸上，刚刚也说过，两车相差不多。310运用了更多的设计线条，外观比金刚更加的年轻和更加的讨喜。 嗯， 那尾部呢，310只是更加的时尚感很强了。宝骏的车尾设计造型也很丰富，肌肉感线条也比较不错。 好，我们再来看看两车的轮胎啊。首先这个310的轮胎呢是采用的是165的尺寸，而这个金刚呢是195的尺寸。可以说这个轮胎上来看啊，这个金刚呢稍微要亮眼一些。嗯，但是在备胎方面呢，其实两车呢都是一个怎么讲，非全尺寸的一个备胎。 对，嗯，不是跟这个主轮胎尺寸一样哈。那宝骏的车尾设计造型也是丰富，就是整体外观来讲肌肉感的线条好，金刚就是更突出硬线条，造型看起来有点呆呆的。 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内饰上哈，从内饰的设计上来说呢，宝骏310的设计要比金刚看着就是更时尚，尤其是中控屏的黑色镜面的设计看着有点高档哎，然后这个材质看起来也真的不廉价。 真的，我觉得没有想到这个车哈，咱们就真的只看这个中控台，您真的不会认为它是一个3万多的小车， 精致的很。 对，最起码我觉得得有这个6-7万到7-8万的样子。嗯，而且呢，这个我觉得在对比一下这个驾驶员这颗侧的操控台来看啊，这个310的这个操控台，它的这个仪表盘看起来更加有这个时代感。 嗯， 而且有一种那种穿梭时空的感觉。嗯，这是我的个人感受啊。 对， 金刚的这个中控台和这个驾驶台这一侧虽然说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两车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边要稍微中庸一些。 嗯， 你可能看上去就真的感觉它就是一个比如说4-5万的一个小车的感觉。 是，而且没错，就是这两款车虽然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呢。还有这个天窗，而且在天窗上还有对比，两个车均是有天窗的，都是常规尺寸。当然了，没有什么太大惊喜，也不会让人失望。 嗯， 但是作为一个这样一个低级别的代步车来说，能够 已经很难得了， 天窗就已经很好了。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配置上的差别啊。 嗯， 首先在安全方面呢，310有一个前排的侧气囊，而金刚是没有。嗯，然后在车内外配置当中呢，310有定速巡航、倒车视频影像、行车电脑显示屏以及前雾灯，而金刚呢是有这个 LED 的一个日间行车灯，还有一个后排的侧隐私玻璃。在这个科技配置方面，由于两车可能价钱过于便宜，没有一些丰富的科技配置。 是，嗯，但是已经足够了哈，代步用。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就是说大家关注的在座椅方面，那对于很多中国消费者来说，真皮是不可少的配置。两车都是采用了双色拼色的座椅，宝骏310的座椅人体工程学更好，更贴合背部；金刚则是有一点点偏硬哈。 那这个后排座椅均没有提供中央扶手，但都配备了中央座的头枕，而且金刚的三个枕头都是可以调节的。现在这车真的是越出越智能化了，感觉好多中级车型都不配有这种中央头枕啊、等等。 没错，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了，当然也是吸引我们去购买的一个点。 还有就是大家关注的这个体验的乘坐的空间，因为两个车都很小，所以说这个空间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两款车内部的如果是成人180左右的话，空间来说还比较一般的哈。释放不是很大，但是 其实这个头部空间来比较的话，这个310可能要稍微弱一些，而这个金刚啊稍微头部空间要充足一点，但是这个腿部空间呢则是势均力敌。其实我个人认为一点啊，说实话，这个腿部空间比头部空间更加重要，因为头部它只要是不顶头，咱们不会在车里面老是抬头或者老是往上顶。 对， 但是腿部空间相对而言要稍微重要一点，因为如果腿部很挤的话，你可能一直都没有办法把腿放松下来。 那这个后备箱呢也都是可以调节的，因为310本身还支持这个座椅按比例放倒，然后这个金刚本身呢就是整体的把座椅放倒就可以了。然后他们的设计这么点的小车真的还挺独具匠心的。连来说一下在动力上吧。 其实动力方面两个车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怎么讲差别啊。一个宝骏的这个呢是1.3升的，而这个金刚呢是1.5升的发动机，两车可以说有那么小小的一些动力的差别。最大扭矩的输出呢，一个是116，一个是141，也是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有一些差别的。不过在这个价钱和这个级别的差别上来看，这个差别或许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好，那就是我们观察这两款车型，大家也会发现可能宝骏310本身会做工啊各方面都更精致一点，那金刚就略微粗糙，可能追求做工的朋友也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到底选择哪一款车。 没错，其实从这个价格上和性价比来讲，宝骏310是我们推荐给您的，但是如果您更加注重这个空间，可以选择这个吉利的金刚，所以说看您的需求在哪里，按照您的需求选择最为适合您的这个小车。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超级新 K 车，我们听首歌吧，然后马上回来。 好的。 买车子，买房子，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换前程无忧。 新春至，祝福到 FM 999携手业界领袖为听友送祝福喽！来自庞大集团董事长庞庆华先生的祝福送到。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庞大集团董事长庞庆华。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历程，承载新的梦想。值此辞旧迎新、继往开来之际，我谨代表庞大集团，恭祝各位听众在新的一年大展宏图，阖家幸福，身体健康，平安如意。在新的一年里，庞大集团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为客户至上、诚信为本、精益求精的服务理念，为广大听众平安出行助力加油。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感谢各界朋友一年来的支持与信任， FM 999会继续努力为您送上更精彩的好歌好节目和最贴心的服务。2017，让我们相约电波，聚焦 FM 999。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40，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5:00，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6:00，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5:00，一杯红酒，于是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寻找一个依靠。